京空巢老人不止在重阳节。 二十分贝， 坐看云起时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 影视剧花园， 我们为您安排的是电影《烈火金刚》的上集《孤胆英雄》，并想借此向为共和国的建立抛头颅洒热血、献出自己的青春甚至生命的先行者和先烈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。 1942年，抗日战争进行到第五个年头，日本侵略者对蒋介石加紧了政治诱降，集中了他们的主力部队，从5月1号开始向晋中军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扫荡。他们采取的战术是铁壁合围、梳篦清剿、反复拉网、替绝扫荡。他们实行的政策是步步为营、处处筑垒、烧光抢光杀光。就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，800万晋中军民团结成一个力量，抱定了有我无敌的决心，英勇地展开了震山河、荡人心、惊天地、动鬼神的反扫荡，创造了千古未闻的奇迹壮举。当五一反扫荡打得最紧张、最激烈的时候，在滹沱河的下游赵庄，发生了一次地裂山崩的战斗。杀声、喊声、枪声、炮声响成了一锅，从拂晓打到黄昏，从黄昏打到天明，直打得硝烟漫地、火光冲天。战场上终于安静下来，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是焦黑的土地、嫣红的鲜血、遍野的尸体。一个老头眼里流着泪水，颤抖着两只老手，在尸体堆里一个一个地扒拉着。老头叫赵连荣，赵庄的这场战斗就是他的儿子赵保忠领着战士和鬼子打响的。赵保忠是八路军晋中军区主力兵团的一个营长，他带着3个连的兵力，从反扫荡以来就连天连夜地跟敌人周旋着。多少个昼夜，他们没有能睡上一个好觉，也没有吃上过一回痛快饭。 本来就疲劳得够呛了，可是当他们向外线转移的时候，又在赵庄被2000多名日本鬼子包围了，造成了这次惊人的突围战。赵连荣一个一个地辨认着，猛然间尸首堆里站起一个人来，这家伙把个老头子给吓得倒退了几步。 大爷，你别怕，你是谁？我是石刚信，你就是我儿子团里的石排长，石大个子。 赵大爷，我就是石大个子。 啊，我儿子呢？ 啊，大爷，赵团长他们已经到了太行山。 啊， 放心吧，啊，他们还会打回来的。 啊，你伤得不轻啊。 没事，我们本来就没打算活着，都跟鬼子拼了，没想到我还活了过来。 啊， 赵大爷，你没事吧？ 我没事儿。 石排长，躲起来。 你快进去。 不容史更新再说什么，赵连荣就连推带搡把史更新推进牛棚的草堆里，外边又用些柴草盖着。这时候大门外响起脚步声，一个特务领着几个日本兵闯了进来。 哎呦，这儿还一个活的呢。啊，干什么呢？说。 这是俺的家，捡点有用的东西。 赵连荣，你儿子是八路军团长，你当我何志武不识数啊？ 俺知道你识数，从一数到六，往下的就不知道了。 哎呦呵，老兔崽子，算他妈你说对了。你儿子打死皇军1000多号人，拍拍腚没打招呼就走了，我能饶得了你吗？ 喂，搞什么有死，见他妈一奶 嗨， 说，老兔崽子，你装哑巴。 再说牛棚里的史更新，当敌人在院子里折腾的时候，他轻轻地把草堆扒了开，悄悄地寻找武器。 老东西，找死啊！ 牛棚里有一把铡草的铡刀，史更新提起铡刀，站在门旮旯后头，专等着敌人进来。 八路，出来！交枪不杀，我们也又带俘虏。哎，走八路， 别往里躲了，我都看见你了，快出来吧！啊， 你他妈出不出来？有胆量就出来呀！过来， 喂， 老东西，往前点。 老东西， 快点进去给我搜， 先给乙户你。 大爷， 哦， 你受伤了？ 我没事，我没事。 快走！ 赵大爷， 池更新的心里真是一阵似火烧，又一阵觉得冰凉。敌人还在继续搜查，应当赶快离开这里。石更新把赵连荣抱进牛棚，稳稳妥妥地安放在牛槽上面，然后抱起两包干草，把老人的尸首掩盖起来。他转身出了牛棚，听了听外面的动静，沉思片刻，便钻过东边的通墙。通墙是冀中平原的群众为了子弟兵便于进行村落战斗，把家家户户的院墙都打开一个小洞口，他们起了个名字叫做通墙。凭着这些通墙，子弟兵在战斗中院连着院，互通着户，穿行无阻，掌握主动。史更新一连穿过了五六道通墙，来到一家离两边街巷都比较远的院子里。他停下来想喘口气，忽听墙外边有动静，他闪身躲在墙边。一个尖嘴猴腮的家伙把脑袋伸过墙口，原来此人正是汉奸何志武。这小子学了几天东洋文，跑去给日本鬼子当翻译。石更新眼疾手快，一把抱住何志武的头，把他拖进院子里。 哎，八路，石更新， 何志武，哎， 老实点，石大哥，都是中国人，睁着眼闭着眼算了。 你算中国人，我看你像条狗。 这年头做条狗也不容易，其实原本我也是条汉子。 好吧，那我就成全了你。妈呀！告诉你们日本老大，我史更新在这等着他呢。哎， 史更新拔出匕首，挖掉了何志武的一只眼睛，把他推出院子。何志武捂着一只眼跑去向他的毛利太君报告，毛利命令他随伪警卫队前去搜捕。听到这儿，听众朋友一定为史更新捏着一把汗。不用担心，我们的女区长金月波带领孙定邦、丁尚武等人很及时地赶到了。 局长，到了。 别急。丁邦，你和尚武把敌人引开，我们去救史更新。 好，走， 尚武，走。 到窑里搜去。 是， 过来，前面带路。 哎哎。 活的！ 我 这 你他妈干什么呢？真他妈废物！看你个倒霉样，我他妈崩了你，让我死那么多弟兄。 石排长，人家都叫你石大个儿是吗？ 你看我个儿大吗？ 大，那我以后也叫你石大个儿吧。 小胡子，你得叫石大叔。你叫石大个儿，你爹非揍你屁股不可。 拧耳朵。胡子， 我不吃。 吃点啊。 听听大叔说，你一个人跟五个鬼子拼刺刀，把他们都赢了。 那可不叫赢，那叫生死搏斗。你呀、啊，得跟你史大叔，学拼刺刀，当个拼刺英雄，怎么样？好不好啊？ 局长，你进屋吧，让他们早点休息。 好，有情况就通知我们撤到地道去。 好的。 哦、金局长， 赶紧睡吧。 老师，这就是区委书记兼区长金月波同志、啊，我就是他们救出来的。 老丁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跟金局长啊，是在赵庄打仗之前就认识了， 老相识了。 金局长，赵庄这一仗打得很艰苦，我们牺牲了不少的同志。你看， 鬼子和伪军死得更多。现在，敌人集中了大量的兵力，还要在我们这一带进行扫荡。区里接到上级的指示，要我们把主力部队留下来的伤病员就地隐蔽起来，和地方民兵一起坚持斗争，把鬼子的主力部队拖住，配合我们的大部队反攻。 好啊，老弟，你看怎么样啊？ 区长他们正在屋内交换意见，屋外放哨的发现有情况，便立即报告了民兵队长孙定邦。 金奎，快去吧。快去， 你看， 金花，你盯住何大妈，我去抓谢小顺，倒要看看这两个老滑头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 回来了。 回来了。 哎呦，是民兵队长啊、今儿晚怎么有空到我们家来了？ 是您呐，来里边坐，来来，坐坐。 凤儿，快给你定邦哥拿点干货尝尝。 哎，定邦哥，你吃吧。 不用， 吃吧吃吧。 哎，来来来，尝尝啊。 时候不早了，你们娘儿俩歇着吧，俺们出去谈个问题。 定邦老爷们，你这是把我拉到哪儿 去？一会儿你就明白了。别言语。到这儿了。你是想死想活吧？ 我当然是想活了，想活。 想活就说实话。我问你，这两天你干什么去了？你心里明白？ 这我明白。这两天鬼子把我拉到炮楼里修公路去了。 你少跟我绕弯子。说。 我说，今儿我干了件不光彩的事儿，他们让我到桥头镇去开了个会。 起来。哎呦，敌人给你什么任务？ 维持会长啊，是何大拿，我呢是副会长。本来想找个联络员的，可因为没找到，就由我先兼着。定邦老爷们儿，这话都说完了，小凤和他娘都在家等着我呢，您呢就让我先回去吧。啊，哎呦， 站住！ 孙队长，我什么都说了，你还不信吗？ 你骗不了我。你跟何大拿在我家附近干什么来着？嗯？ 他让我拿着黑名单，我呢就让他拿着。 什么黑名单？ 这头一个写的是你孙鼎邦，这第二个是李金奎， 还有呢？ 还有，我就想不起来了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两张安民告示。 少废话，捡重要的说。 鼎邦兄弟，孙队长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了。 嗯， 哎呦，大兄弟，我给您跪下来，跪下来，你就让我好好的想想，想想。哦，对了，听何大拿说呀，这个在天亮以前呢，这个伪军和鬼子呀，要包围这一带的村子，小李庄是他们的重点。 说，他们出动多少兵力？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啊，这个你得去问何大拿去。大概有两个中队， 鬼子可能很快就采取行动。按何大拿提供的黑名单抓人， 我先把何大拿给批了，让他活不过今天。 批了何大拿有什么用？现在关键是要把黑名单拿到手，好把这些同志转移。丁邦，你跟我去找何大拿。 去聊，我也跟你们去吧。 不用了，那边还有李金奎。 我也去，我要杀了何大拿，报杀父之仇。 老丁，现在还不是报仇的时候。不过你去也行，但要服从命令，见机行事。 行，听你的。 走。 里边有什么情况没有？ 进去就没动静了。 金奎，现在有个新情况，要惊动一下何大拿，造成小李庄有主力部队拖住鬼子的后腿。快 快。哎，尚武，你先留下，里边有我们就行了。 快进来。 哎呦，快点，快点，快一点。 你就是何大拿？ 是何世昌，何世昌。 他们就是八路军正规军。 哦， 来找你拿一样东西。 我是抗日家属啊，需要的随便用吧。 何大拿， 哎， 别跟我耍滑头。 啊，不敢不敢不敢。 我们进攻。 李金奎， 哟， 告诉三连长，让他们外边肃静点。 是。 怎么还要我提醒你吗？赶快把那个安民告示和黑名单交出来。 没有名单呢、啊、没有。 你到底是交不交？ 我实在是不知道啊。 三连长， 你是 何大拿？认识我吗？ 认识认识。你是丁家那三小子吗？饶命！ 你很有眼力。 饶命饶命饶命， 十二年了。 我交代我交代我、我交代。 让我先送给他。快说。 是在这儿。您看是这个吧？ 何大拿， 在 这笔账先给你记着。我们的主力部队就在附近。告诉你那个当翻译官的儿子何志武， 是 再给日本人干活，绝没好下场。 是，一定敢办。 走。 今天算你聪明，记着咱们的事还没了。 哎，吓得成这副样子，真是没用。 瞧你平时那神气样，现在倒好，没出息。 哎， 常言道，要想斗争巧，全凭智谋高。金区长他们摆了个迷魂阵，真把何大拿给迷惑住了。他估计鬼子快要来到，就急忙迎着头跑去。出村没走多远，迎面碰上了高铁杆的伪警备队。 高司令，高司令，高司令，不好了，小李庄一带发现了八路的正规军，有一个团呐，还有两个是骑兵营，好多人。 哦， 我亲眼看见的。 你没看花眼吧？ 昨天夜里他们搜了我家，把安民告示和共产党名单全给抄走了。 命令部队撤回。 是。 嗯。 向后转，给我撤。 嗯，驾！站住！回去的命令没用，不许撤退。哎。小队长，前面的土八路有埋伏，再往前去危险大大的哟。八路的没有，皇军的不怕，前进的有。毛利太君的命令，我的总指挥，你得服从的好了。土八路有埋伏，再往前去危险大大的哟。八路的没有，皇军的不怕，前进的有。毛利太君的命令，我的总指挥，你得服从的好了。太君的命令，你得服从，不服从不行。包围小李庄，回去的不行。嗯， 谁他妈也管不着。 回去，站住！这是战场，谁也不许撤退。去你妈个蛋，撤！走，站住！ 八戒阎罗姑，你们良心足足的坏了！哎， 这他奶奶的，怎么着？谁也不是孬种！ 高司令，别生气，千万别闹起来呀。太监，生气的不要，生气的不要。我的儿子何志武哪里去了？ 他先到小李庄去了。 哦，生气的不要。高司令，这撤回去也不是个办法呀。万一毛利太君怪罪下来，弟兄们要吃苦的。是不是？想个别的办法呢，啊？ 嗯， 你看， 你说土八路不在小李庄，那好，你们在前面打进攻，我们在后面包围警戒。 高司令，辛苦辛苦，看你们去。 你少来这一套，你的情报他们一点都不可靠。 哟，高司令，你来了， 快请坐， 快坐。请，请。 好。 高司令，你好吗？忙不忙啊？ 高司令， 你坐。 您要说我这个情报不可靠，那可是冤枉我了。我这个情报那是千真万确，一点儿不带含糊的。高司令，您先。太君， 爹，怎么搞的？你爹说谎，八路的没有。 太君，情报的准确，不信你问我的老婆。 太君呐，您不要生气呀。这土八路啊，我们都看到的， 只是他们交换交换地，可不好找啊，是真的。 哼，嗯，高司令，你弟不去抓共产党八路军，却在这里玩花姑娘。 哼，是啊，我是没有抓住几个共党八路，可是你呢？哼， 你弟不给俺路， 你的王八蛋，别忘了，这是我高某的地盘。 哼哼，什么你的地盘，通通是大日本皇军的地盘。哼， 他妈了个巴子的！来人呐！ 是，大哥，怎么回事？ 嗯， 嗯，客气客气。 嘿， 嗯， 别，队长，司令，都是自己人，别伤了和气嘛，啊，消消气，消消气，都消消气啊。 高司令，毛利太君等您呢。 嗯，我这次看在毛利太君的面上，不然呢，我早把你看成了。走，哼， 消消气，消消气，消消气啊！ 花姑娘，是你把高司令留在这儿，不去抓八路的？ 嗯，她是我的老婆，自己人，自己人呢。 自己人，哟西，太君，享受享受，带走。 太君，不能不能这样做呀、啊！太君，不能这样做！哎呦，哎呦， 我说志武， 哎呀，您急什么？爬山了就回来。 哎呀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 你们应该了解目前战局的情况，我们应该以和睦相处为好，不能因为你们个人的恩怨而影响大局，你们得明白。 嗨， 我们都是朋友，要共同合作 啊。 高司令，回去做好战斗准备，今晚协同作战，袭击小李庄。 是。 由于提前有准备，群众都分散隐蔽出去了，所以鬼子伪军折腾了半天，什么也没得到。敌人撤走了，人们纷纷回家准备做点饭吃，谁想狡猾奸诈的毛利又带人马趁着夜色悄悄地包围了村庄。 让开 长，嗯， 太君， 太君， 我请大家来，是要你们选出小李庄的维持会长和副会长。 嗯，都听着，这是皇军给你们的自由。别他妈不识抬举。嗯，乡亲们，我何志武举贤不避亲，你们要是一时半会儿拿不定主意，我提两个人，一是何世昌，那是我爹；二是谢老壮，那是我大爷。你们要是都不反对，皇军就这么定了。 我选何世清。 对， 我选何世清。 你听好， 不要听 好 了。 乡亲爷们们，我们家祖辈没干过一件缺德的事，你们让我当维持会长，还不如把我剁吧剁吧当狗肉卖了，弄点钱也好修条路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 我叫何世清，就是处事的事，清白的清。 有戏，你是什么人？ 我是庄稼人。 你得什么得干活？ 我什么活都干，就是不干坏事。 你这把老骨头到了傲分的时候了吧？你他妈是活腻歪了。 跪下。哎，我何世清跪天跪地跪父母，要我给你们这帮畜生下跪办不到。 哼，埋了他。 是， 你们不能这样。 来呀， 走。 好， 你快 乡亲爷们， 你们 快点把围着会场选出来 呐！ 不管选谁，只要选呐，就能救何世清的命啊！ 快选呐！ 我选何志昌和谢文华。 同意的举手，都他妈的举起手来！不举手也算通过了。何世昌正会长，谢文华副会长。 谁知道八路点藏在什么地方？说出来有赏。 嗯，我知道。 太君，这孙立邦一家不知道藏到哪儿去了，村里的民兵也跟着这小子跑了。不过他们跑得了和尚，跑不了庙。他们家的媳妇儿和老娘全都在这儿，我可以一个个把他们全都点出来。 你们不能信这二秃子，他是个疯子，他是个疯子！ 我认你们八辈祖宗，谁是疯子？你们他妈才是疯子呢！ 何世清，你们八 辈喽！什么八嘎？你得八嘎！ 爷爷，我操你妈！爷，我操你妈！这个老王八蛋！我操你妈！爷， 太君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这帮老娘们是谁。你可以去审问他们，你就全都知道了。哎，他就是李金坤的媳妇儿，他们家。 有八路，有八路。 谁给谁啊？ 我知道谁。 有胆量给我站出来！ 你给。 上午咱们走。 林立，离开这儿。 不。 老丁，快撤。 石排长， 嗯， 乡亲们都已经平安转移了。 那好， 可村里有些妇女和秦局长他们被抓，现已押往桥头镇，咱们得想个法子。 嗯，这样吧，你和老丁还有李金奎，咱们四个人马上赶到桥头镇去。不管怎么样，咱们一定要把金局长他们给救出来，不然咱们就是泥捏的拉做的。 嗯， 走。 妹子别紧张，有我呢，给跟着我。 报告队长，刚才高司令派人来叫咱们帮着挑几个漂亮的姑娘。 知道了， 走。 哎，怎么回事？有劲儿没处使啊？哼，高司令有请，我倒要看看哪个娘们儿有福气。 吊石棍，我看你敢。 马戏，我倒要看看你是福气。 实在上当。 弟兄们，咱们三村五里离得都不远，细论起来还都沾亲带故，你们就好意思把自己的姐妹让高铁杆去糟蹋，你们还都有良心吗？我可告诉你们，这么干谁都得不着好去，不信就进了南面见。 杨军， 嗯，别给，把庙门关上。太君，你们什么的干活？ 花姑娘的干活，大太君的命令你得明白。 我的不明白，没有高司令的命令什么的也不行。 嗯， 你干什么？ 你别干什么。 我操你。 花姑娘的厉害，打他的厉害，统统的拉出去。 天哪，大呀，别怕，跟他们拼了，别怕，姐妹们，干哪。把他们赶出去，大呀。弟兄们，快来救救这些女人呐！鬼子这样为非作歹，你们就看着好受吗？咱们都是中国人，都是同胞，你们快给咱们中国人争口气呀！你们快拿出点大老爷们的骨气来，弟兄们，拿出点骨气来！ 金区长这一番撕心裂肺的喊话，把伪军们的心肠给说软了。堂堂大老爷们儿，难道眼睁睁看着鬼子这样凶野杀辱乡里乡亲的姐妹不成？ 弟兄们，给我争个脸，也让小日本知道我刁石官是谁。上！ 上！ 一时间院子里打成一片，伪军们平时常受鬼子的窝囊气，这会儿似乎也体会到了中国人这三个字的激动心胆的力量。 哎，中国人想造反，良心统统的坏了， 把闹事的小日本给我捆起来，把大门给我堵上，出了事爷们儿我担上。 是， 站长，站长。 混蛋，混蛋，打开路， 没劲， 混蛋。 我告诉你们，皇军饶不了你们， 都给我捆上， 是 弄到一边去。 混蛋， 混蛋，把这条路，混蛋， 闭嘴，猪嘴， 吊屎棍，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，大太君饶不了你。 来人呐， 哟， 把这嘴捆上。 混蛋，把这条路， 你闭嘴。弟兄们别怕，我去报告高司令。 捆绑了鬼子，气杀了毛利，日本兵立即包围了这所院。 大太君，大太君， 将军在集合。 내라너댓글전부터로해로 아참봐야 요새댓글아시다그래 아시다그래 一声令下，只见鬼子们夸的一声，都把上着刺刀的步枪端起来，凶狠地冲着伪军士兵们走来。小队的伪军在鬼子的刺刀和机枪下全部倒在血泊中，刁世贵看得心惊胆战，他又气又恨又害怕，可是不敢吭一声。 看在高司令的面子上，这次饶了你，下次得不信。 去盯住门口的哨兵。好的。 干什么？ 杀了你我还舍不得，告诉你，你先陪我玩玩，明白？好厉害！我就不信我治不住你。把这条路， 局长。我是孙定邦、 哦、大家别出声， 都别出声，别慌，大家都跟我走。 快跟着走，快点，轻点，跟着， 跟紧点， 快 快点， 跟上。石排长，你看 你们先走，快点。 好 好 好，朝上翻过去，赶紧点。 快走！ 石排长，上午，金局长和李金奎已经领着妇女安全转移了。 好，我们撤。 好， 走。 一次又一次的战斗，一个又一个的回合，以史东新、金月波、丁尚武、孙定邦等为代表的英雄儿女咬紧牙关，勇往直前，前赴后继，浴血杀敌，这才是战争似火燃烧，人民如铁顽强，八年抗日非寻常，烈火炼成金刚。